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好的，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呢先进入到一周绿茵战况报道，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主要内容。中国足球运动学院近日开学，迎来首批300名学员。2018年第16届全国少儿足球邀请赛启动，调查显示，3至6岁幼儿成长关键期，足球是第一运动。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主要内容。中国足球运动学院开学典礼近日在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比赛馆举行，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首批300名学员和来自6个国家的18人国际教练团队通过定向选拔和面向社会跨界跨项选拔正式亮相。北京体育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池健在致辞当中指出，中国足球运动学院旨在打造国家主导的足球青训体系和新时代足球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学院在全球范围遴选，组建了国际化教练和体能康复科技团队，积极探索与政府及社会力量协同合作新体制，将为每一个有潜能、有天赋的足球学子搭建国际化平台。近日2018年第16届全国少儿足球邀请赛启动，本项赛事此前已经举行了15届，参赛队伍达到了1000余支，参赛队员累计13000多名，为培育发掘少儿足球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在赛事当中脱颖而出的中超中甲队员有100余名，其中就包括效力于北京中赫国安的巴顿。东城区第6届快乐少年足球节决赛1月23号在地坛体育馆举行。此次比赛共计4天，来自东城区的9个幼儿园、28所小学的150余支球队、近1000名孩子参加了比赛。这个由东城区体育局、东城区教委共同主办的快乐少年足球节，已经连续在地坛体育馆举办了6年。时值寒冬，位于北京市大屯社区的博凯幼儿园一年一度的激情杯园内足球赛正在进行。该园园长殷洪博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在3至6岁的幼儿成长关键期，足球是第一运动。殷洪博认为，足球项目对于处于3至6岁成长关键期的孩子拥有无可比拟的教育功能、教育意义，有利于幼儿运动心理、运动兴趣、运动习惯、运动认知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养成。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大话校园足球板块。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这种目的了，对吧？啊， 对，它非常具有挑战性嘛。 对， 所以就感动快乐、 嗯。那么到了中学呢？要不要我们在这个认识层面上再有一个升级？ 其实孩子很简单，他很简单，他的就是比如这个我有兴趣了，我就会去参与，我就会参与。但是在这当中，他会学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在这个团队当中。在这个足球队当中，可能有些孩子他刚加入足球队的时候，他可能团队意识不够，但是他通过这个足球训练之后，他这种团结然后进取的这种精神就会在这个足球队当中发扬出来。那么小学的时候呢，孩子接受过一定的这种足球训练之后呢，他到中学之后，反正我们接手的时候，李老师那块带着女足团队出来之后，他的一个是他的这个小学生他的素养非常高，而且他这个团队意识就已经建立得很明显了。所以就是小学这块他确实是这个足球对孩子这个意志力和团队素养这方面培养的作用确实非常大。 就是说到这个足球运动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啊，还是说到我上一周在这个我们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新赛季的这个开赛首日当中做的这个采访，对于孩子的家长就说这个孩子通过参与这项运动自信心提升了，说以前这个孩子自信心不是特别的强啊，那么通过这个足球这项赛事带给他了这种自信，而且带给了他这种责任担当。吴彤，从咱们做这个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初衷来讲，是不是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项运动当中能够真正的是有所精神上的这种所得？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开始踢足球了嘛，但是目前的这些赛事呢，基本上不能满足说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去踢比赛，可能更多的还是之前的比赛更多面向那个高水平或者有一定基础的孩子踢比赛。但是呢如果孩子在学校里也参与足球课了，也参与各种足球活动了，那他肯定是在足球上有越来越多的兴趣和提升。但是呢足球运动最终还是在比赛中来激发孩子的很多品质，包括这个像团队的这些团队精神呀、意志力呀，还有这个孩子的荣誉感、责任心等等，这都是在比赛当中能更好的去激发，也能更好的去发挥孩子的这个兴趣。 对，而且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这项赛事区别于其他的足球赛事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淡化竞技结果的。 对， 而刚才像吴彤讲的，在这个赛场当中，你所有的这些，包括你的意志力、品质力，包括你团结的精神等等等等，我们还有一个梦想积分，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场当中你个人所得所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能够量化的东西。当然我们说任何一项运动呢，你都不能做到所有人的喜欢啊。徐校长，是不是学校这么多的孩子，肯定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特别喜欢这个足球，那么遇到这样的孩子，咱们再怎么去给他们做这种引导呢？ 其实说实话，孩子可能说在足球也好，其实各种竞技类项目也好，可能呢就是说对孩子要求可能身体素质啊各方面还有不同的这种要求。其实我们现在在学校内呢，就是更多的是一种普及，让孩子知道足球，了解足球，即使说你参与不到这项运动当中，你也会看足球。所以说我们非常经常在校内啊组织一些比如说足球的比赛啊，我们会利用课间操的时间，那么其他的孩子都属于观众，可以在看赛的过程当中他也能够体验到这种足球带给的乐趣，从而呢也能够对足球产生更浓厚的兴趣。所以刚才就像李老师还有杜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怎么样先给他把这种兴趣激发出来，才能够让他带他走进这种运动。所以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来给孩子们建立这种运动的乐趣吧，兴趣感。 一般的是不是这个男孩子喜欢的更多，女孩子喜欢的少一点？ 其实在我们学校还真是女孩子更强一些啊！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我们学校建立足球队开始呢，我们是男足女足都有，但是呢我们在就是李老师这块呢，针对于女足这块有他特别有一套的这个经验和方法。而且呢我们这个女足呢还连续在我们这个朝阳区这个精英杯是3年的冠军，所以李老师在这块有他自己一套独套的方式和方法。 我们培养了这个一个铿锵玫瑰的一个团队啊。好了，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我们在随后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啊，会邀请我们来自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的我们的老师们谈一谈我们学校这个

啊，我们一直以为足球这项运动应该男孩子喜欢的更多啊，但是在我们的地景分校这儿，女足成绩好像更加的突出一点。这先让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得介绍介绍啊，我们这个女足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成绩？为什么这些女孩子这么喜欢这个足球运动？ 首先是我们学校是足球特色校，在特色校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有男队和女队。女足队最初成立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没带过女队，心里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首先是招生，招生很多孩子可能是没接触过足球，因为家长可能有女孩不会让孩子先踢球啊，不知道国外似的，说国外说巴西上巴像巴西队，说收到孩子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可能就是父母给他一个足球啊，我们的孩子呢可能 第一个是个洋娃娃，对，很可能这样 、就是像温柔化培养。但是呢，随着我们有舰队之后呢，我是从四年级，最早这波孩子是从四年级找了十几个孩子，先跟他们谈想不想踢，他们都没踢过，没有感觉，都是这种感觉。我说那先跟着我先玩吧，先训练先玩，然后孩子呢在踢的过程中渐渐的找到了一项运动的乐趣。比如说用一个球你换过了对手，用一个假动作晃过了对手啊，经过自己的那个动作技术进球了，获胜了，这种愉悦感让他感觉到哎，这项运动很有意思。在小学阶段呢，男女生的差异，尤其是低年级还不是特别大，男女孩的那个身体素质基本上差不多，然后他们在比赛中有的时候跟男孩一块踢，男生有时候踢不过他们 啊。 我们学校成立之后是从14年成立这个女队，然后参加了15年的朝阳区金鹰杯首届金鹰杯比赛，获得了小学女子乙组的冠军，四年级以下组是乙组。然后第二年呢是16年参加了以5年级的身份参加了甲组比赛，也获得了甲组金鹰杯的16年的冠军。17年呢还是获得了两项甲组乙组，这些队员多了，四年级有队了，五年级的队也有了，然后梯队建设已经有了，然后孩子连续两个级别都获得了冠军。16年呢也是获得了北京市传统校比赛的一个女足甲组的第四名。 这是小学女足取得的成绩。 对，三年之内取得了基本上是四个冠军一个北京市第四。 您这个带队的成绩斐然呐、哎，我特别想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你说最开始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女队的时候、你说就找几个女孩子说一块儿，咱们先聊吧，咱们先谈谈啊。 对， 您这个当时的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呀？ 我想首先是这个孩子学习得好，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怕家长说，因为你踢足球你学习不好了、这是球队的教练也好，上课带队老师最担心的这个问题。许多孩子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借口家长不让踢了，所以我们最先选材的这个基础就是学习要好，不能因为说踢足球了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啊，然后就是身体素质要稍微相对好一些，这样呢在练的过程中，其实反过来最后是越是这些学习好的孩子反过来到踢的是越好， 是 他对足球的理解、那个场上的应变能力要比那些个可能成绩差一些的孩子更有感觉。 我们一直在说实际上这个足球这项运动也是提高孩子的他这种学习能力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您把这些女孩子她同意了，家长同意吗？ 家长最初肯定是有一些看法的。 对啊， 但是呢我跟家长也是这么说的，我说首先是这些孩子先保证是身体锻炼，先是锻炼身体不会有激烈的对抗。然后当然在训练过程中要选择一些避免这个孩子受伤的一些个方法，降低一些难度，降低一些强度。随着孩子球技的这个提高，体质的这个上升，他渐渐这些东西他会保护自己。足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伤是因为好多孩子不会踢，一个会踢的孩子跟一个不会踢的孩子踢球，您说哪个受伤？其实是会踢的孩子容易被不会踢的孩子踢伤。如果都会踢，那孩子都会自我保护，就没有问题了。这样呢，然后家长关注几次之后，因为我们学校是开放性的嘛， 操场是有栅栏的，家长有的时候家长就趴在外边看，他看到孩子们第一老师很正规的去训练，然后自己孩子在练的过程中很高兴很快乐，然后比赛的过程中一看没有危险性，因为我们每次踢球比赛也是带着护腿板穿着正规的球鞋，啊，在场上呢我们也控制这个节奏强度，所以家长一看没有什么这个安全的这个隐患，打消了自己的后顾之忧，所以渐渐的呢就支持这孩子踢。 所以其实现在孩子们的条件都挺好的，您看有专业的这个装备工具，然后还在这个人造的这个草坪上边，我们来去踢这个比赛。想起我们小时候那时候都是寒冬腊月，直接都是在这个大土地上去踢，那个时候实际上受伤的风险就更大了啊。所以现在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保护，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这个受伤的风险实际上是已经降到很低了啊。刚才我们讲其实说服孩子这是一项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服家长，很多家长呢肯定会说我们家是一个女孩子，你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去做个瑜伽啊，做个健身啊，怎么把我们的孩子参与足球这项运动啊。那么到了这个中学阶段啊，我觉得中学的女孩子跟小学女孩子肯定还不太一样，年岁大了爱美了，对吧，那你说这个天天这个风吹日晒的，这女孩子会不会心理上面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波动啊？杜老师， 是这样啊，那个我们学校现在主要打造的是这种梯队建设，这个呢主要还是归功于李老师，他已经让在小学阶段这些女孩子已经非常热爱这项足球运动了。我从我们学校来说呢也是大力支持，然后李老师的辛勤付出，再加上这个李老师这个个人魅力也非常足啊。所以这些女孩子就是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所以到中学阶段之后呢，这些女孩子我发现从小学踢球上来这些女孩子啊，我在平时也在上课的时候也注意观察她们。她们这些女孩子上初中之后，她们的这些主动性包括她们的性格的开朗程度都是非常好的。就包括比如说上课我说拿个什么器材收东西，这些球队的女孩子都会主动的她们先冲出来去帮助老师完成这些事物，非常热心。然后呢他们在初中这个阶段啊，他们对这种足球的热爱没有丝毫的减弱，虽然可能课业说包括学习压力可能会增大的情况下，他们对这种足球的热爱就是已经形成他们一种终身体育的这种状态了，就是他们已经是有了这项爱好，有了这项爱好他们也想把这项爱好继续的保持下去。 那么在这个中学阶段呢，女孩子足球已经您说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对， 除了踢比赛看比赛是吧，平时他们这些话题都是什么，不是那些什么小鲜肉啊这些歌星影星啊，是不是更多的应该谈论一些足球的话题？ 他们对足球比赛一个是也很感兴趣了，然后追星也会比较选择一些比如 足球明星 对 啊，所以这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在这项运动当中孩子们的这种获得应该说也是非常多的。那从我们学校这个层面，徐校长，我们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保障啊，能够充分的保障我们这个女足队伍能够茁壮的发展和成长。 其实刚才像李老师说，因为我们学校是属于足球特色校嘛，也是在可能老师们的努力下，我们也是评选了这个特色校的这个申请，然后也被评选下来。其实足球特色校呢每年教委都会有资金的支持，包括呢我们还评上了这个朝越的这个朝阳区，我们有这个社团的这个每年的这种评选，我们足球呢也进入了这种朝越社团的评选，每年也会有专项的资金进行支持。那从学校这块呢，咱们知道这个小学生有这个课后一小时的这样一个是在北京市整个普及的这样一个课后一小时的这样一个训练的时间段，每周三次。那这块呢也有大部分资金是会融入到这个课后一小时的这专项当中。那么在这块呢我们是在老师训练的基础上，因为我们怎么去提升这个球队更加专业啊，也引入了一些专业的这种俱乐部来进行合作，更针对性的去提升提高，然后让更专业的教练也参与进来，这样呢能更好的提高我们本就是学校的这个足球队的这种竞争能力，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女足的这种足球队的建立，实际上同时也会有男足。 对对对，我们是两条腿一起走 的，一起走的是吧？ 对对对， 男女足专业的足球队都有。我们是期望着 让孩子们未来是走这样的职业之路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看孩子的这种个人取向以及个人发展、其实刚才我一开始就说这个足球呢，其实我觉得关键点并不是说落在他这个竞技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培养孩子一生受用的一种品质，可能将来可能他无论是参加工作也好，或者是走向社会也好，我觉得他有一种不服输或者是不怕吃苦善于跟人合作的这种精神，一种品质在其中、我觉得就是孩子最大的收获。 问一下吴彤啊，我们这个现在在梦想杯的赛场当中参与这项运动的女孩子多不多？ 非常少。 非常少。那得赶快让徐校长拉着我们的这个女足队伍。 其实我有一个那个观点啊，就是说因为现在的那个对孩子的教育啊，就是在家庭中承担比较大责任是妈妈嘛。 对、 不管是周末各种班啊，基本是妈妈。所以但是目前呢，就是我们的感触呢，就是妈妈对体育的理解还比较弱啊，所以更多的是偏向文艺啊或者艺术啊、这方面的。所以其实中国的这个教育更多的是应该教育女孩更参与体育，重视体育。其实这样的话对下一代都有好处。就是我们可能很早以前倒，我们可能也是奋斗民族，但是可能现在大家更看重的是说文质彬彬啊，小鲜肉啊，可能这成了时尚了。所以在校园教育中，如果更多的加强对女生的体育文化教育，我觉得对未来的下一代会更有好处。 其实如果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应该对现在的男孩子应该要加强这种阳刚之气的这种教育。 市教委日前发布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标准，要求中小学生体育课每学期至少测试两个项目，除体能表现、测试成绩外，团队意识、意志力表现等也将纳入体育课成绩。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项目，最为强调的就是团队意识和意志力表现，如何将这项考核标准带到校园足球运动中，在这项运动里又该如何锻炼孩子的两种精神品质，校园绿茵场与您一同关注。 再回来刚才吴彤谈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说现在这个很多的家里边都是妈妈来做这个孩子的教育的主导性的工作啊。那么在我们推广这个校园足球运动当中，其实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特别是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方法和家长来去做这种沟通，让家长他先去理解足球这项运动究竟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我们是不是也会做这样的工作？ 其实我们在学校这块，就像我们地景分校啊，在这个家校合作方面还是比较完善的这个机制。我们是建立了这种三级的家校合作机制，什么校级、班级、年级，然后我们每学期会定期让家长走进学校，参与我们的学校的各种活动，不管是文艺演出啊、运动会啊等等各项活动。而且呢，家长也可以带领孩子，比如说组织出去参与各样活动。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让家长与学校的教育达成共识，首先应该让家长知道学校在做什么，然后在做哪些活动。所以我们这块包括李老师这块也好，包括我们这个做各种运动也好，都会跟家长有一个宣传。我们会每月比如说我们学校通过我们这个校刊会发放到家长手里，然后家长会第一时间知道哦，学校搞了哪些活动，有哪些的重点的一些比如说运动项目也好啊，其他的活动也好，会让家长有一个知晓。包括取得成绩也好，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会通知家长，包括李老师肯定他们都有自己的微信群，在群里边一些经常训练的一些好的一些分享啊，给及时给家长。其实家长是相互之间是会影响的， 对， 他会影响相这个可能就哎孩子在这里边特别好，哎你们也去参加吧。所以现在李老师这个他们这个社团还是挺热门的，包括说实话，我们有时候都说李老师把我们那些舞蹈队的都给吸引去了，把我们那合唱队的都给吸引去了。所以这块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相互宣传感染的这样一个。 您这个吸引力太大了。 对、 现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家长的态度现在是什么？ 反正这个现在首先微信群是分几个群了。 一个群都不够用了。 对，不够用了。因为是为了联系方便，也是让孩子更能了解这个最新最好的一个足球训练的一个目的吧。建立了最少三个群了。有这个一个组一个群， 然后还有以前毕业的组也还群还在， 还在， 家长还经常会发一些孩子踢球的还有近况的这个信息给我们、嗯、然后我们每次看到这个群的时候确实很欣慰，觉得这个球队的孩子其实跟教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嗯， 因为这个团体运动嘛，他尤其女孩子，你不能那个态度像男孩那样说过于严厉一点， 嗯， 女孩子必须要温柔一些，稍微温柔一些， 嗯 啊，说过于男性化，过于这个严苛，孩子可能对他的也是一种伤害。 对，对于他的发展也不是有这种好处。 而且我们李老师啊，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一个，嗯、就像一个爸爸一样、嗯，每次比赛他会给孩子特细心、嗯，买点酸奶啊，买点巧克力啊，哦、给孩子带着，所以特别细心。包括现在已经上中学的孩子，嗯、我们有时分那个校区嘛，回来之后一看见李老师都特亲切，李老师、 哦、 都属于那种。 他更像是一个大家庭了， 对 对 对对 对， 因为他 是这波孩子，因为跟我女儿是一波大的吧， 哦， 他们都是这样。 那您让您女儿的话是 也踢球 是吧？ 对，都是踢的，可能是因为我是他双重身份嘛， 嗯、 就是他的父亲又是 教练 ，他对我还是有一些那种，反正感觉是不一样的 啊。 其实我更喜欢那些个球队的其他的孩子，对他可能有点过于严厉， 是吧？啊、嗯，其实像这样的这个运动，我们是不是也是经常会吸引家长一起来去做这种参与？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赛事的时候，肯定李老师就会要叫着家长一起去了。一个是家长可以当我们的场外的这种，就是像服务人员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其实家长都很热衷于去参与到孩子这种比赛当中。那么在看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了解到老师的这种用心哈，再一个看到孩子这种成绩啊，这种 场当中驰骋拼搏的这些运动员啊，他会热血沸腾。你即便是在场外观赛的观众，你同样也会能够被他场上的这种激烈精彩的对抗所深深的吸引和感染。其实我们一直在谈家校之间的这种合作，家长和孩子共同来去了解和认知足球这项运动。那么我们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安排这样的赛事，而这个赛事呢，不管是在社会的场地当中，其实更多的应该是走入到我们的校园当中。如同我们这边也会安排很多孩子和家长共同参与的一些项目。 那个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些公开赛进校园的活动，就是我们定位这个品牌是校园足球开放日，也有幸我们之前跟陈经纶的亚运村分校合作过，其实我们也是达成一共识吧，就跟陈经纶达成一共识，因为我感觉陈经纶的整体的教育还是有很多体育基因的，所以我们在跟那个陈经纶亚运村分校在沟通的时候，也是很快达成一致，因为我们当时在去年十月份吧，做了一个进校园的开放日活动，当时我们还邀请了一位新西兰的国际青少年教育专家叫基友，他是有他的一个著作，就是运动改造大脑，然后就是体育运动对孩子的很多，就不光是身体上的提升啊，对整个智力开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做了这么一个讲座，等于孩子在外边参加足球活动，家长在报告厅听这个国际青少年专家讲座，所以这个活动也非常效果非常好，家长也听得非常认真，大概前后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吧，也非常认真， 效果也不错。所以呢，我们这个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实际上应该是在很多的这个足球特色校，包括即便你现在还不是足球特色校，但是你开展了足球这项运动，它应该算是一个校园之外的一个很好的延展性的活动。那么通过这么多年，我们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开展这个足球运动，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应该是在孩子的身上你会看到他有很多的甚至是太多的这种改变，而这种改变也是我们家长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社会是乐于去见到的。徐校长先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 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孩子从事这项运动，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身体素质的这种能力的提升。其实现在无论从教委也好啊，还是从学校这个综合考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像比如说我们一些市区三好的一个评选当中，首先第一项就是身体素质你达不达标。所以这块呢还也看出咱们国家对这个孩子这个身体素质啊，综合能力这块要求还是比较

但是随着训练比赛这些进行中，渐渐孩子通过这些练习身体素质提高了。刚才我们徐校长也说了，在经过几次体质测试，基本上这些球队的孩子都是最优秀的。再有就是情感意志方面的一个变化，有些孩子最初是有一些小心翼翼的，或者说胆小慎微的这样的，最经过球队训练之后，他变得开朗一些，勇猛一些竞争力更强一些，因为他拼搏的劲儿更足一些这样都体现得特别充分。 那么小学打了这样好的基础，那到了中学呢，杜老师，这种是不是继续沿袭下来了？咱们先说说学习成绩，小学学习都是成绩好的孩子， 对， 到了中学是不是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也都没落下？ 那变得更好了 啊，变得更好了。 到了中学阶段嘛，这些女生呢，她有一些特殊情况，她就进入青春期了。然后呢，进入青春期的一个特点，这个女生就不爱运动了，运动她就少了。但是，还是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做这个追踪这些球队的孩子呢，发现这个女队的这些同学，他们的在这进入青春期以后，他们这个在这个运动上并没有减少，并没有减少，而且呢，他们的运动能力非常强。那么在情感上呢，还是李老师说的那个，他们这些女同学，首先她性格很开朗，然后每天都很高兴，你看着她都很高兴，很阳光的那种，然后很乐于帮助同学，很乐于帮助人，因为他们这从小就在这种团队协作当中。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他们觉得与人分享是很正常的。我在场上这球我一人我踢不进去，我得传给别人，我得大家配合才能把这球打进去。 感觉女孩子都很大气，少了那种扭捏啊那种。 对，所以他们很乐于分享。哪个同学比如说有问题了，就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去上去，因为他们在球队当中就是。训练的时候就是有人摔倒了，大家一块儿都上去问问有没有事儿，给他扶起来啊。还有这些女孩子不娇气，比如说在跑步当中，有些女生跑一下摔倒了，哎呀，在那儿半天不起来，然后得人扶着或者怎么。这些女孩子呢，摔倒之后呢，她自己就会站起来，她自己会站起来，然后看看老师肯定会过去看看有什么，没有，老师我没有什么事儿，她会。不娇气，就女生的柔弱的表现呢会少一些。 这在赛场当中不能娇气，你别摔倒了一下爬不起来，人家进球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足球运动当中啊，一直在强调，它虽然是一项足球运动，可以增强孩子的这种身体素质，但其实更多的我们说，希望它能够发挥这种立德树人的作用。那么前不久呢，咱们市教委也是发了一个文，未来咱们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的体育成绩当中，就是你的体育测评当中，团队意识包括你的意志力都会计入到孩子的体育成绩当中。那在咱们整个的训练过程当中，在比赛当中，我们是如何给孩子们贯彻这两种精神的？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项运动就是一个团队配合的运动，比如在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由个人的技术开始训练，到两个人二对一、一对一、二对一、二对二这种小范围的这个配合，让他孩子就知道必须有同伴的配合你才能获胜，或者是有同伴的配合你才更容易获胜。这是一种训练方面的，我们要给他强调这些不能独啊。有些队员可能觉得怎么你老拿球该传不传，大家会对他有一个意见，其实这个意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教育，就是我的位置比你好，结果你没传，结果你失误了，这个球没进，或者这场比赛没赢，大家可能会有对他有一些反馈，包括教练，我们在赛后也是会有一些个这针对性的一些总结，去说这些问题，再有我觉得足球一定要注重这个仪式感，什么叫仪式感呢？就是比如说在场上，我们穿着统一的队服，代表我们是一个队，我们在开球之前。或开球之前，我们在互相围成一个圈，拉着手或者是搭着肩，我们有一个互相鼓励的这么一个加油，这都是一个仪式感，让孩子通过这种仪式感那个觉得这个团队精神很重要，这样的在比赛中呢，我们才能获胜。

是另外的一种奖励方式啊，可能是更多的去开阔对足球文化的这个国际视野，可能我们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奖励，但不是说只是奖励这些踢得好的孩子。 好的孩子， 对，我刚才很赞同徐校长刚才说的那个观点啊，就是其实学校老师做足球教练可能有的有很多任务，是吧？就这方面又不是很系统学足球的，有一些局限性。然后呢，社会组织呢，俱乐部的教练呢是很专业，但是中国之前的体系呢，专业教练其实大部分是面向13岁以上的，12、3岁以上的，就是更针对专业运动员的， 对， 而不是说面向比如13岁以下，怎么从教育角度入手，怎么去面对孩子。其实13岁以下更重要的是说怎么去面对孩子。从国际的足球培训的这个理念来说呢，其实大概是分四部分啊，就四个维度。一个是身体技能，其实还有两项很重要的，就是心理和社交。但是这个是在我们目前国家的青训里边，心理和社交是非常欠缺的。这个也是将来是不是说我们作为社会组织能跟陈金伦中学在这方面可以共同去探讨，去能找到适合中国孩子的一个训那个方式。 一方面是我们学校做足自身的这个功课，另外一个也是应该让更多的社会的资源加入到校园足球的运动的推广当中啊。好了，我们的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大华校园足球呢就和我们的四位的嘉宾呢先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板块，叫做校园足球节拍。那么今天我们请徐校长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推荐一首足球类型的歌曲，您会给大家推荐哪一首？ 我刚才特别喜欢吴彤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冠军在路上。我希望呢，我们通过我们这项足球文化这项活动吧，能够有更多的冠军走在路上，实现他们的冠军梦。那我们学校呢，现在这个女足特别厉害，那我就推荐一首《铿锵玫瑰》吧。 好吧、这首歌曲也是代表了我们当年这个辉煌的女足的精神的这样的这首歌曲啊。好的，那么让我们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那么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也结束了我们今天校园绿茵场的节目了。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